森林里的大侦探。猎狗莉莉很机灵，还学了许许多多的科学知识，是森林里有名的大侦探。侦探是干什么的呢？谁偷了鸡，抓了鸟，他就悄悄地想法子查出来。森林里的小偷和强盗又恨他又怕他。瞧，母鸡大婶儿哭哭啼啼地来告状了，他的宝贝儿子小黄毛昨晚不见了。莉莉有个帮手叫做闹闹，是只小猴子。莉莉对闹闹说， 快，我们马上出发抓偷鸡贼。 哒哒哒哒，莉莉和闹闹跨上一辆摩托车，飞一样的出去了。他们在鸡棚前面仔细的查看，闹闹突然叫了起来， 看，这儿有狐狸的脚印。 啊哈，黄鼠狼也来过了。莉莉又发现了黄鼠狼的脚印。原来狐狸和黄鼠狼都来过了。 那么是谁偷走了小黄毛呢？ 小猴把狐狸和黄鼠狼都叫来了。莉莉大声说， 你们今天来过这儿吗？ 我来过，我来过。 狐狸恭恭敬敬地回答， 我也来过。 黄鼠狼忙跟着说， 那么谁偷了小黄毛？ 莉莉眼睛里闪出了绿光， 不是我，不是我。 黄鼠狼说， 自从上次你教育我以后，我再也不偷鸡吃，光吃田鼠了。 狐狸急忙摇了摇尾巴， 啊，怎么会是我呢？自从上次你教训过我以后，我就一直吃素了。 突然闹闹发现他们的脚上有血迹，就问， 这是怎么回事呀？ 啊，那是我脚痒，抓破的，抓破的。 狐狸笑着说， 我是被树杈扎破的。 黄鼠狼接着说， 你们都没干，还有谁会干出这样的坏事来？ 急得母鸡大婶咯咯咯地哭了起来。莉莉不作声，只见她跳上摩托车，从提包里拿出一架显微镜，把狐狸和黄鼠狼脚上的血迹放在显微镜下，看呀看。莉莉看了一站以后，生气地说， 原来凶手是狐狸。 狐狸一听，吓得拔腿就逃。幸好闹闹早已爬到树上，他撒下一个大网把狐狸套住了。这时候黄鼠狼扑通一声跪下来，朝着莉莉磕了个头说， 谢谢谢谢，你不冤枉好人，我太感谢你了。 说完他就想溜了。闹闹从树上跳下来，一把把黄鼠狼拦住，一面对莉莉说， 不能随便放过黄鼠狼，你怎么知道就是狐狸干的呢？ 猎狗莉莉微微一笑说，你来看看显微镜下的血迹就明白了。闹闹拿过显微镜，看看狐狸脚上的血迹，血里的红血球像一只只小橄榄，中间还有一个核呢。再看看黄鼠狼脚上的血迹，哎，血里的红血球是圆圆的，中间没有核。 那 闹闹正想问个明白，莉莉就说开了，鸟类和鸡的红血球全是橄榄型的，吃奶的动物像狐狸啊、黄鼠狼啊、猪啊、狗啊，它们的红血球都是圆形的。 爱问为什么的闹闹又问，我和你呢？ 莉莉瞪了他一眼说， 小傻瓜，自己动脑筋吧，我不告诉你。 闹闹把眼睛咕噜噜一转，哦，他想出来了。他一蹦蹦到莉莉面前说， 咱们全是吃奶长大的，红血球当然是圆的啦。 你这个大侦探真行， 肚子里装着很多很多的知识哩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